有你，情义世上谁可比？爱念又从心中升起，似浪潮从心涌向你。过去日谋仍一般爱你，能再相聚真不容易。从前爱你不理，常常故意躲避，情深于心底，但不想记住。我往日何等的不羁，庆幸曾经失去你，自发现原是如此深爱你，能证天地此生无疑，能证天地此生无疑。

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黄大炜演唱的《我的世界》，毛毛演唱的《你是我最心爱的那首歌》，张智霖演唱的《爱情已死》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! Triumph Productions and the Seaman proudly presents the latest presentation from the monster you've been waiting for, Wong Ta-Wei! 家乡没有那么多，我的世界只有你能为我停留，我的一切没太多是非，没有对错。 Oh no， 地球因为女人转动。 One girlThank you.

中度末路，那里是伤心国度，我不会让自己哭，痛苦之后麻木，就不会更无助。 Well, it's got a good disco beat. Get down. Let it go. 有着黄色的火热，吹着海关的那个太阳，跟着走路，穿着亚麻线的正在发狂野，带上我的花儿，提着这才帅，下了脸带来这样空气才更惬意，吹点清风吧才更舒服，来听听音乐放的炎热和酷暑，拆开刀，看看蜘蛛。 这种居然没有一丝凉意，我只想让自己拼命地逃到天边去，也许可以吹阵风下上一场大雨，让人觉得漂漂亮亮，通通快快淋漓，让我们在一起舒舒服服地透透气。 请你随我一起去追逐大洋，去迎接真心的希望， 天生可以轻松潇洒赖着光。 请你随我一起去追逐月亮，别一个人独自彷徨。 Come on， 轻松地潇洒地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《死心眼》，有时候呢需要变通一点，不要太钻牛角尖了。好了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下一次下一站回味中我们再见面吧。 永远有多远，想了一整夜，我才不管以后的路，刮风又下是你没说你爱我，可是也没说不爱我。女人的世界少得很可怜，你说得很对，可是我为了谁冒险？我不是神仙，会抱怨，我只要一分钟，你还拖延。爱情偷走我的理智，你笑我死心眼，爱你浪费。